新增33宗确诊，5宗属本地源头不明感染， 涉违反国安法，50多人陆续保释。 特朗普支持者闯国会让冲突四死，拜登获国会确认当选。 巴西圣保罗州指科兴疫苗后期测试有效率为78%。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今日1月8日星期五，一个寒冷的早上开始今日的千禧年代，提醒大家天气情况先。现在外边9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强烈季候风信号都生效的，大家注意翻。天文台预测今日最高气温大概是12度，未来几日都是持续寒冷和干燥。首先关注一下美国那边的情况先，我想很多人都留意到今日多份报章的头条都是报道就是在美国国会那里发生的事。美国的国会参众两院星期三就举行一个联席会议去认证总统选举结果的。在总统特朗普的呼吁之下，有支持者就向国会进发，在国会大厦那里就爆发出一个严重的冲突。见到大批特朗普的支持者冲入去国会大厦那里，占领了参众两院的大厅，并且闯入了议员办公室，又同警方有嚴重的衝突的。警方國會大廈就施放了胡椒噴霧和催淚彈驅散，現場亦都有些槍聲傳出來的。這件事就有四個人死亡，包括一個曾經在空軍服役14年的女子。這件事就完了之後，就見到後任總統拜登就說這件事是特朗普無情攻擊民主的後果，就說他是煽動暴力，試圖利用暴民阻止美國選民發聲的。另外見到波洛西形容特朗普是一個危險的人物，所以那邊的情況都很讓大家關注的。電話旁邊請你在美國那邊的朋友跟我們講講現在美國最新的情況是怎樣。電話旁邊有美國之音記者任敬陽的。早晨，任敬陽。 喂，早晨。 你好，你好。 是想跟你講的就是死亡人數已經增加到第五名，第五名是一名國會警察在執行職務的時候殉職。 OK， 可不可以講多一點你那邊掌握現在最新的那個情況是怎樣？ 其實最新的情況已經大致一上已經平靜㗎啦。咁自從即係琴晚華盛頓市長宣布宵禁之後咧，當時有好多嘅示威者已經陸續散去啊。咁所以即係到目前為止咧，華盛頓市警方公布咧，成晚加埋拘捕咗68人。咁只係當中有一個係華盛頓市居民咧，其他全部都係外州嚟嘅。咁而美國司法部今日下晝亦公布咧，會係控告當中嘅55個人，佢哋嘅罪名係包括非法闖入呢個國會大廈啦、傷人啦、盜竊啦，以及無牌持有槍械嘅。咁而呢個華盛頓市長咧喺星期四嘅時候舉行咗記者會咧，就話即係而家警方正在喺市內嘅酒店啊、旅館啊同埋機場火車站咧去檢查旅客嘅。咁喺啊，佢哋係咪同琴日攻擊國會大廈有關啦？咁而即係同時通緝多名即係喺呢個國會大廈內即係被呢個保安攝影鏡頭錄影到嘅人咧，即係佢哋同呢個示威同破壞有關嘅。咁而即係華盛頓市長就以失敗咧去形容即係聯邦部門喺應付今次示威所作出嘅部署同行動。咁其實原因咧，因為首都華盛頓咧有好多地方嘅執法權力範圍咧係屬於聯邦政府嘅部門，而唔係屬於呢個華盛頓市政府嘅。咁所以佢認為即係各個執法部門咧聯絡上今次咧係出咗好大嘅問題。 头先提到啦，又多咗一名死者啦，而家有五个嘅死者啦，分别系咩人嚟噶？就话即系知唔知道掌握多啲佢哋点样过身嘅系？ 嗱，你头先所讲个女子咧，就系曾经担任过喺空军服役啊，佢咧就系俾呢个国会警察咧开枪击中死亡嘅，因为当时咧佢系正在咧想系爬入去一个即系已经受到封锁嘅即系一道烂嘅门咁，即系佢想爬入去里面咧而俾警方打死。而另外三个死亡咧系同即系自己本身嘅疾病有关嘅，一个系死于中风，一个死于心脏病，而另一个咧系死于即系另外一啲即系疾病，即系喺示威当中即系突然间发病致死嘅，就同呢个暴力冇关嘅。就 是这样，即是这四个都是示威者，现在多了一个是刚刚就警察来的，就刚刚就知道的这个。好了，那我想问一下这件事。请讲，请讲。 係，請講啫。呢個消息啊，係即係 CNN 報導，咁 CNN 話經過三個不同嘅消息渠道咧，證實咗係有第五名嘅死者。 咁今次件事發生咗啦，美國社會方面、民眾方面嘅反應係點咧？ 美國社會可以話對今次事件感到憤怒嘅，因為即係國會參眾兩院嘅議員全部都係單議席單票制之下，一人一票從各個州選出嚟，咁所以即係認為今次嘅事件咧係直接攻擊緊美國嗰個民主制度，再加上咧係喺參眾兩院開緊會，即係排去評定呢、這個總統選舉結果嘅時候發生嘅。咁即係國會大廈對上一次襲擊咧，其實係1812年被英國軍隊攻入嘅時候，咁所以即係今次嗰個影響咧，即係個震撼性係好大嘅。咁同埋即係好多人認為今次嘅事件係美國國內嗰啲極右派同埋無政府主義嘅人咧，係乘機即係趁話支持特朗普而乘機發難嘅。咁即係今次嘅事件，除咗喺國會大廈發現即係被攻擊之外咧，事後咧即係國會警察話喺國會大廈裡面多處咧係發現有呢個土製炸彈啦，同埋呢個汽油彈。咁而且喺國會附近嘅共和黨全國總部同埋民主黨全國總部外邊都發現咗土製炸彈。咁所以今次嘅事件係好嚴重下。咁而且唔係話只係共和同民主兩黨之間嘅黨爭咁簡單。咁所以即係好多國會內嘅重量級議員咧，都要求盡快去展開調查嘅。咁而即係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咧，已經要求美國國會警務處，亦即係 U.S. Capitol Police 咧個處長要辭職。咁而即係國會眾議院嘅保安主管華英收到個辭職信，咁辭職喺1月16日生效啦。咁而眾議院嗰個保安主管沙珍係啱即本人已經辭職。咁而家只係剩低 Senate 即係參議院嗰個 Sergeant Arms 係未辭職嘅啫，咁所以即係陸續有嚟。咁同埋即係今次咧，即係首都華盛頓咧，其實係可以話民主黨嘅票倉嘅。咁即係大部分嘅民主黨，即係大部分嘅華盛頓市民咧，都好多都係民主黨員啦。咁當然好多人都唔認同即係極右組織嘅人咧係嚟到搞事嘅。咁所以即係對佢嚟講咧，即係都係感到都非常之驚訝，同埋即係感到憤怒。 嗯，聽你形容到係咪即係社會嘅反應都幾一面倒去批評特朗普啊？如果講翻譬如共和黨啊，或者特朗普嘅支持者咧，佢哋嘅反應又點咧？見到 嗱今次咧你睇到喺即係喺傳媒上面嘅報道啦，即係咁多個電視台啊、電台嘅報道啦，一面倒都係即係認為。特朗普總統即係佢今次唔能夠即係解決呢個紛爭不得止，仲即係釀成一個咁大嘅衝擊啊！即係佢哋認為，好多人都認為咧，係特朗普咧係即係應該係負有責任咁，所以咧好多國會議員甚至即係有部分即係流出嚟嘅政界嘅消息咧，就話希望即係彭斯副總統可以考慮。即係因為即係引用呢個憲法第25嘅修正案，即係話如果總統或者某一名官員咧係被認為係不稱職嘅話咧，就應該要將佢哋撤換。咁但係即係到而家為止咧，就睇上嚟咧，彭斯就未必會肯加入。咁所以即係如果即係有好多。即係譬如Nancy Pelosi 啊，或者即係國會內嘅民主黨議員咧，要求話引用憲法第25呢個修正案咧，應該就冇乜可能。咁所以即係據而家美國各大嘅傳媒咧，就流出嚟嘅消息就話咧，國會內咧民主黨嘅議員就可能想提出呢個彈劾案，再次提出彈劾案。咁但係而家其實講真，特朗普只係剩低14日，即係大概兩個禮拜時間任期，究竟即係彈劾又好，叫個罷黜又好，點都好，究竟夠唔夠時間咧？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咁所以你个人看，譬如特朗普能不能够坐到去真的1月20号可以做到，还是你见个形势上有可能都会走头先的程序呢？回应头先你讲社会上这么大 的民情，这么一面倒的看法的话。 这个真的很难讲，因为任何事情都发生，即是等于没人可以想到昨天可以有这么多这些示威者，或者即是有些人称之为暴民，就是闯入这个国会大厦。所以任何事情都可以发生，不可以答到你。 咁而家系咪净系华盛顿嘅情况系咁啊？有冇其他，譬如美国其他地方又点样啊？而家或者整体美国嘅气氛又点咧？ 整体其实美国气氛都几个平静，咁即系虽然即系过去咁多日咧，曾经嘅试过有啲州嘅州议会即系有俾人即系喺州议会外边作出抗议，但系呢啲其实都即系。间唔中都会发生嘅，咁所以基本上今次事件嘅集中咧，全部都喺国会大厦，就即系同埋喺即系华盛顿市政，即系市区范围内啦。咁所以即系基本上嗰个 impact， 你而家见到嘅多数都系喺呢个传媒啊，即系电视新闻啊嗰度，咁即系见到嘅报道，咁即系令到啲人系作出呢个议论。 好啦，咁特朗普本人咧就呢件事，我见佢 即係喺衝突期間都有喺社交媒體發文等等嗰啲嘅，仲有冇一啲新嘅舉措咧？咁但係而家見到啲社交媒體嗰啲都話停佢嗰個帳户，唔俾佢用啦。咁又點發展落去咧？ 而家全部停曬㗎啦。咁但係即係佢啱啱咧就公布咗段新嘅錄影，就即係就呢個國會大廈發生嘅即係暴力事件咧，就係發現即係當然佢都仍然係即係用佢一向嗰個語調咧，即係佢話佢係。唔贊同呢啲咁嘅暴力事件，咁但係即係喺民主黨眼中咧，仍然覺得即係佢講嘅説話咧，仍然個語氣都係唔夠強硬，咁所以即係呢個仍然都係兩黨之間，即係唔可以話兩黨之間，應該係特朗普同埋呢個民主黨之間，即係個分歧啊，因為你而家見到即係。尤其琴日夜晚即係通過呢、這個總統候選人嗰個正式確認嗰個程序啦，你都見到即係好多嘅共和黨議員咧，本來諗住話係即係反對有關嘅即係確認啊，但係佢哋都全部即係因為經過琴日發生嘅事件咧，全部都改變咗態度，咁即係認為即係佢哋覺得即係事情已經足夠啦，就唔應該再拖落去，同埋即係佢哋係對即係有啲部門。為咗呢、這個國會，即係為咗總統選舉嘅結果，即係作出呢個咁多嘅暴力行為啦，感到憤怒，所以即係呢個可以話係即係共和黨方面開始見到你都見到嘅情況。咁同埋即係如果你睇新聞都知啊，趙小蘭已經喺今日星期四下晝宣布辭職啦，佢自己都係對而家呢個情況感到不滿啦。咁同埋即係白宮裏面都有多名嘅官員，包括即係副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博明啦，即係識講呢、這個國語嗰、那個、那個美國官員啦，即係佢亦都宣布辭職。不過即係其實佢講真，博明辭職咧，其實就本來都已經預備好啊，因為佢都諗住無論即係特朗普連任與否，佢都諗住做埋呢一兩個月咧就辭職噶。不過只不過即係今次發生咁嘅事咧，就加快咗即係催化咗佢辭職嘅念頭，咁同埋付諸實行啦。同埋即係另外咧，就係、是、另外一個就係前白宮幕僚長馬爾雅尼，即係現任嘅。北外事務嘅協調員咧，佢亦宣布辭職啦。咁同埋仲有即係第一夫人梅拉利亞嘅幕僚長啦，同埋呢個白宮嘅副發言人啦，同埋呢個白宮嘅社交秘書咧，都係因為今次事件咧，即係覺得自己唔想繼續留落去，咁所以就宣布辭職嘅。 嗯，好啊，好唔該曬任敬陽先幫我哋講咗美國嗰邊情況俾我哋嘅聽眾同觀眾聽，多謝曬你啊！任敬陽咧就係美國之音記者，啱收到特別交通消息，同大家講翻先。由於大學站附近有信號嘅故障啊，東鐵線嘅列車駛經大埔墟站至大學站段咧，又要慢駛。東鐵線由上水站去紅磡站的行車時間預計要多5至8分鐘。另外而家東鐵線紅磡至上水每5分鐘一班車。東鐵線月台上面乘客較多，等車時間都會長啲，大家咧請預翻充足的行車時間啦。講多次就係因為大學站附近有信號故障，東鐵線列車大埔墟站至大學站之間要慢駛，東鐵線上水站至紅磡站之間行車時間要預多額外5至8分鐘。紅磡至上水站咧，而家就每5分鐘一班車，咁所以人多，大家都預翻充足嘅時間。好啦，講翻嚟香港呢邊嘅情況啦。咁尋日大家都關注緊啦，就警方前日清晨咧就拘捕咗有份參與民主派初選35+嗰個53人啦。咁各個人咧就被通宵扣查噶，咁就話去到尋晚經歷咗超過30個鐘頭之後咧，就各人咧陸續咧就係獲准保釋嘅。咁據啲報道講咧，就話佢哋保釋有啲就話佢係30,000元保釋，要交出旅遊證件，半年內唔能夠離開香港，就二月初咧要去翻去警署嗰度報到噶。另外咧，服刑緊嘅黃之鋒同埋被羈押緊嘅譚德志咧，尋日都喺獄中被捕，都係因為咧涉及呢個顛覆國家政權罪嘅。咁就呢件事，我見到另外咧，就香港民意研究所嘅副行政總裁啊鍾建華咧，都有話俾警方邀請佢協助調查嘅。咁一電話旁邊咧，請嚟鍾建華同我一齊傾下先。早晨，鍾建華。 早晨，葉冠良先生。 係啊，咁就尋日你都有協助警方調查，咁啊講下嗰個情況係點樣？你所掌握。 具體就嗱，律師就我盡量講少啲啦。不過具體我都唔怕講，簡單講一講嘅。即係前日，因為佢哋都係大手部嘅同一時間，佢哋揸住個手令去到我屋企啦，所謂。咁但係因為我啱啱一個禮拜前搬咗屋嘅，咁所以佢哋就去咗舊居。咁見到揾我唔到啦。如果唔係嘅話，我相信我都會好似其他人一樣咧，俾佢夾咗翻去研究所啊，搞到一日啦，咁都唔頂噶啦。咁而家就冇咁做啦，揾到我，但係我就話我今日唔得閒，咁結果咧就應承咗琴日10點鐘去到灣仔警署去接佢調查啦。咁琴日去到咧都好簡單嘅啫，佢都係即係希望我提供一份證人口供咁樣。 咁亦都要希望我能夠幫佢哋完成嗰個搜查令啦。咁所以琴日即係傾完之後，傾嘅時間唔好長啫，一個鐘頭唔夠。咁傾完之後就去咗屋企，就進行咗嗰個所謂搜查程序咁樣。咁亦都乜都冇帶走過，乜都咩都冇發生過。咁一個上晝就叫做完成咗琴日嘅所謂協助調查啦，咁樣咯。 因為今次警方就都係因為啦，35+嗰次嘅初選啦，而引申呢一串嘅行動啦。咁亦都有人參與過之前嘅初選嘅投票啦。警方就話唔會刑事調查嗰啲參加咗或者投咗票嗰啲人士嘅。但你哋嗰邊係咪本身你都有都係講到嗰啲投票人資料，你都已經處理曬㗎啦？之前都 其實就件案本身我唔講啦，但係嗰個35+即係嗰次初選投票之後啦。我哋都依據咗我哋嘅承諾，因為其實從一開始咧，香港人個所負責咧提供一個操作呢個所謂投票平台啦。咁我哋就承諾過嘅所有嘅投票過程，我哋要保證即係唔會重複啦。而因為咁嘅緣故，要叫嗰啲投票人嗰60萬人提供咗一啲好簡單嘅個人資料啦，包括身份證嘅幾個號碼啦、出生日期啦、同埋身份證簽大期啦。咁呢啲資料咧，我哋一開始分開處理噶啦。咁到我哋投票完咗之後選。我哋開始試點票之後咧，我哋已經將嗰啲涉及個人資料嘅所有數據，包括儲存數據嗰啲硬碟啊、CD 啊啲嘢咧，係全部銷毀曬，係全部銷毀曬。而且嗰種銷毀咧係一種所謂物理上嘅銷毀啊，我哋用部機壓爛咗佢嘅。咁所以大家唔使擔心啦，即係大家嘅個人資料咧係完全係銷毀曬噶啦。咁今次應該就唔會影響到。所有參與過呢次初選嘅60多萬人 咁今次呢件事都係因為講到啦，嗰次嘅初選啦，咁對於你哋一啲嘅啲民間組織嚟講啦，其實會唔會有咩影響咧？譬如他日啦，仲會唔會譬如喺考慮係咪協助做呢啲選舉啊，甚至乎民意調查方面啊，會唔會影響到日後你哋係咪做呢啲工作咧？ 我覺得咁講啦，即係自從有咗個案發之後，好多都提醒我哋，你做嗰啲特首民望啊、官員評分，可能都會引致對政權嘅負面觀感嘅喎，咁係咪應該唔做咧？咁樣咁，我覺得如果大家都有呢種恐懼嘅話咧，咁香港好多都唔使做噶啦。即係你上社交媒體講一句説話，你俾某個人一個 like， 可能都會涉及即係呢啲問題。即係如果當政府將佢哋嗰個對呢啲所謂概念嘅演繹無限擴大、無限引申、無限咁去即係波及所有人嘅話咧，咁我覺得冇人安全，亦都冇做任何嘢都唔安全咯。咁所以我自己啦都一向抱持嘅態度就係我哋唔好俾呢啲恐懼支配。我哋一向做開嘅嘢，我哋好有信心，即係基本上即係一種好基本嘅權利，亦都唔見得有啲咩地方違反咗即係所被指控嗰啲法例。咁我哋喺情況許可，個社會又有需要，亦都冇第啲人做到嘅情況下咧，我相信我哋會繼續我哋過往做開嘅工作咯。 但係做起上嚟會唔會謹慎啲咧？嗱，大方向你繼續去啦。咁但係可能都見到有咁嘅事發生過嘅時候，可能會唔會譬如對於舉辦呢啲譬如初選嘅，咁你哋作為提供個平台去做嗰啲，會唔會都謹慎啲睇究竟佢哋嘅宣言係乜嘢啊？個運作過程係點啊？嗰啲會唔會有影響咧？ 其實初選嘅嗰次初選咧，主要係一個民主派佢哋嗰個解決佢哋一啲協調問題嘅一個機制啦。而呢個平台咧，我哋一開始已經講過，呢個平台咧，我哋所有人都歡迎去用，包括就算建制派佢哋搞初選，認為我哋呢平台用嘅話，我哋都會用嘅。咁我覺得個平台本身就中性嘅，就唔涉及任何，即係我哋都冇認同過，即係初選某啲人啦，唔係全部聽某啲人所講嗰啲講法。咁所以我會覺得就一個平台就一個中立嘅嘢咯，即係等於你哋電台提供一個渠道俾同幾個市民表達意見，有啲人講咗一啲可能極端一啲嘅説話，唔代表你哋呢個平台就係一個罪惡嘅載體咯，係嘛？咁我覺得即係要分清楚呢件事，咁所以我哋覺得我哋都係秉持呢個態度啦，係處理我哋嘅工作嘅。 民意調查咧，民意調查會問嘅問題啊，驚頭先你提及啦，可能得出嚟嘅結果會有人其他人有唔同嘅演繹嘅，會可能招致另一啲後果嘅，會唔會都會謹慎啲咧？這個民意調查題目， 我哋嗰啲調查殖民地時代已經開始做噶啦，即係如果殖民地萬惡嘅殖民地都可以做嘅嘢，點解喺即係光明回歸之後做唔到咧？我相信呢個係要有一個好合理嘅答案咯。即係我哋譬如嘅特首啊，或者官員嘅民望調查，有一啲早到。九零年代初已經做咗接近30年， 啦，已經。咁我會覺得就呢啲民意咧，其實客觀存在，做唔做都會存在。我哋係提供咗一個寒暑表，希望呢啲資料咧，俾各界都可以參考到。官員睇到嘅，如果知道民望係低嘅，應該檢討一下自己做咗啲咩嘢，就唔係埋怨有人將呢啲民意呈現咯。咁所以喺而家嘅狀態，喺我哋覺得我哋做開嘅嘢啦，其實都係合理同社會有需要嘅。亦都係好善意咁，希望向各界咧提供一啲資訊，咁所以我哋會繼續做落去咯。 嗯，好，咁多谢晒你先，钟建华同你倾到先，多谢晒你，钟建华咧就系香港民意研究所嘅副行政总裁啊。嗱，刚才半个钟倾过两个话题，一方面就系讲到有警方嘅拘捕行动啦，因为国安法，咁大家可以打嚟回应一下1872311 1872311对香港整体社会气氛嘅影响会点啦。另外美国嗰度啦，见到有示威者入咗去国会嗰度，咁头先听到任敬阳讲造成五死添呢、這个，有人就将呢个美国嘅情况啊同香港之前一啲社会事件又做比较嘅，你又会点样睇咧？点样分析而家美国出现嗰个情况咧？都系打嚟一齐倾啊！电话1872311，转头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铁表示，由于东铁线大学站附近有信号故障，现正进行复修工作，列车驶经大埔墟站至大学站路段时需要慢驶，东铁线上水站至红磡站的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5至8分钟，红磡至上水站每5分钟一班车。现时东铁线月台上的乘客较多，候车时间亦会较长。美国总统特朗普在 Twitter 发布影片，是他被封锁账号之后的首篇贴文。特朗普在片段中表示，对国会山庄的袭击事件感到愤怒，任何参与冲突的人士都不代表美国，并且将会付出代价。他又重申，新政府将在今月20日就职，他确保权力移交程序将会顺利有序。另外，美国传媒报道，一名华盛顿警员在执勤期间死亡，令冲突中增至5人离世。美国华盛顿警察局长请辞。美国白宫发言人麦克纳尼较早前以强硬的措辞谴责国会山庄的冲突事件，指责少数的示威者骑劫原本的和平集会，呼吁美国民众团结并反对国会山庄的暴力。麦克纳尼未有接受传媒提问。美国后任总统拜登指出，国会山庄受冲击事件是对美国民主的攻击，亦是美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之一。他形容国会遇袭是总统特朗普无情地攻击民主的后果，批评对方煽动暴力，以各种修辞破坏民主。拜登说不会形容闯入国会的人是示威者，而会形容他们是暴民，又指特朗普试图利用一批暴民阻止美国选民发声，强调总统不是凌驾法律之上，现时需要恢复司法部的荣誉、诚信和独立。英国牛津大学和阿斯利康药厂合作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已经派送到英格兰地区数以百计的疫苗中心和医院等。当局目标是在今个月底为大部分在护养中心的院友注射疫苗，是英国国民保健服务史上最大规模疫苗接种计划的一部分。当局亦希望在下月中为头4个优先接种群组内的1300万名民众注射疫苗。卫生大臣夏国贤对于护养中心院友最快在今个月内可以获最快在今个星期内可获接种牛津疫苗感到高兴。不过，百名患有地方领袖警告，辉瑞药厂和德国伙伴公司合作研发的疫苗在当地的库存已经几乎用尽，到目前为止未收到任何牛津疫苗供应。日经平均指数报27813点，升323点。港金现价报

犯罪的嫌疑人。咁佢都提到啦，国安法嘅检控一经作出咧，被告咧就会被拘留啦，一般咧都唔能够保释候审嘅。咁所以陈文毅就话咧，如果提出检控而法院最终裁定被告冇罪嘅话咧，嗰个政治后果咧将会难以预料。因此咧，除非律政司长对检控嘅胜诉有相当嘅把握，否则咧都不应提出检控嘅。咁呢个咧就系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陈文毅接受明报嘅访问嘅时候的一个讲法嚟嘅。咁呢几日都关注到，咁究竟即系对于呢、這个国安法，我都可以借呢个机会咧，又了解多啲啦，当中嘅一啲嘅要点嘅，一啲譬如边啲或者犯罪嘅元素咧，咁样。咁我哋呢一节咧就想仔细倾下嘅。电话旁边咧，请位嘉宾倾下先，有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一齐倾下。早晨，谭慧珠。 早晨，施乐文。早晨，各位。 叶冠林今日主持系叶冠林做，系。 系 你好你好，咁不如阿谭秘书，我想讲翻咧，就今次关注到系咪即系初选呢个行为都已经有风险咧？咁样之前都一路讲紧噶啦，咁都引申到啦，咁国安法廿二条究竟系有边啲元素加埋一齐先会有机会触犯咧？咁样都想请阿谭秘书嚟讲下你嘅睇法。 好 ，OK， 大家都知道啦，而家就系、是、逮捕啊，同埋我哋讨论嘅过程里边咧，都系集中讲第廿二条。他說任何人組織策劃實施或者參與實施以下用武力啊威脅用武力啊或者用其他非法手段旨在即目的是顛覆國家政權行為之一的就犯罪，咁然之後呢就第三款嗰度呢就話即係咩嘅行為呢，咁就係、是、嚴重干擾阻撓破壞中央政府或者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權機關依法履行職能。咁啊，首先咧就係、是、陳文毅講嘅嘢咧係完全係正確嘅，就係、是、律政司長如果決定起訴與否咧，一向任何嘅刑事案咧都係要有個合理機會係可以判到刑咧，先至會起訴嘅。咁因此咧係嚴謹嘅。咁就另外講有關嗰、那個拘留啊同埋政治後果咧，我都同意。咁因此咧，我哋睇第廿二條咧，係即係要好謹慎啦。咁咧就寫嗰、那個行文咧，其實起草嘅時候咧都好清楚話明係咧組織策劃實施。咁就而家即係佢哋實施唔到啦。咁但係咧就係、是、組織策劃嗰度咧個證據咧係有嘅。去年三月開始咧，就已經有公民黨嘅議員咧去參加選舉嘅時候咧，就話明會無差別，即係除非五大訴求咧係滿足咗，否則無差別的否決政府所有嘅提案。咁跟住慢慢演變，咁去到六月嘅時候咧，咁大家睇到咧有呢個35+嘅情況出現。咁亦都有一位大先生咧，就出咗十步嘅步驟咧，係點樣即係令到香港嘅政制啊或者社會咧都會咧係有混亂。咁你知道國安法咧就7月1日通過嘅。咁如果7月1日嘅時候佢哋停曬呢一啲嘅動作咧，咁就冇事嘅。但係7月1日之後咧，大家知道佢哋係繼續啦。同埋咧就係7月11、12日咧就做個初選，咁初選本身咧都憲制上係冇 primary 啦，咁啊另一回事啦。但係初選本身作為一個呢、這個即係佢哋點樣安排？如果裏邊冇乜利益交易嘅話咧，咁都係冇事啦。咁因此咧我哋唔係淨係話因為佢初選有問題，而佢由頭開始咧。佢係一步一步，你睇嗰個十步嘅目的，或者甚至你睇佢哋大家公開嘅簽署嘅聲明，或者冇聲明嘅人咧係同意35+之後咧要否決政府嘅財政預算案，即係唔理你係好定壞嗰啲否決嚟嘅。喺呢個呢啲嘅過程裏邊咧，冚唪唥咧都已經係表現咗咧佢哋嘅意圖係乜嘢噶啦。咁佢以後初選。然之後咧，去到立法會真係如果贏咗嘅話，做嘅嘢咧，只係一個同一個計劃嘅延續。咁所以初選咧係其中一步，但係咧內龍去脈咧就好清楚就係、是、即係有系統、係有組織、有策劃咁樣做啦。咁呢即係呢個當然啦，去到法庭法官接唔接受咁啊，另一回事。呢個係我個人睇到媒體嘅報導我理解嘅情況啦。 咁因此咧就我哋唔係因為有一個初選，而因為個初選嘅意圖係要有策劃、有組織咁樣犯罪，即係犯呢個國安法呢一條嘅一步。咁咧就其實呢度有個有兩個字咧係好緊要嘅，佢係有冇人組織策劃。實施，我哋唔使講實施啦。組織策劃，佢係旨在個目的係所有嘅刑事案咧，你一定要有行為，一定要有個意圖。個行為同埋嗰個意圖，個意圖咧要犯罪噶啦，係可以有足夠嘅證據咧，係連得上嘅話咧，咁樣你先至可以咧係起訴嘅。呢、這個情況咧就係、如果佢哋每一步做嘅嘢，嗰、那個意圖咧就係達到佢哋初初老早已經講咗嗰個目的，就阻止嗰個財政預算案嘅批核。咁咧就係、甚至咧嗰十步戴先生嘅十步裏面咧就話要逼行政長官落台咁。咁大家知道基本法裏面咧就話，如果咧係立法會咧係拒絕通過財政預算案呢，咁就政府先能夠用前一年要申請臨時撥款啦。咁樣如果係四年都癱瘓咗嘅話呢，行政長官可能真係要解散立法會喎、解散立法會之後呢，如果係重選嘅立法會係仍然都唔過呢個預算案呢，咁佢要辭職啦。咁呢啲嘅憲制危機呢係冇必要嘅，因為財政預算案總係有一啲嘢值得做嘅。咁但係你一開始呢就已經用呢個立場要令到呢係政府停擺香港嘅教育基建啊、衛生啊各方面嘅開支都受到掣肘呢，咁佢本身咧都唔係一個好好嘅，即係一個即係政治目的啦嚇。 咁 將嗰個成分嚇就係、組織策劃，然之後咧嗰、那個中間嗰個扣住嗰、那個勾咧就旨在。咁然之後咧就冧埋第三段嗰度咧就係、嚴重干擾阻撓。行區特區政府依法履行職能，咁喺表面上咧係會有足夠嘅證據啦，最多人就可以逮捕啦。 嗱 ，OK， 頭先阿譚慧珠你又講到第二十二條嘅一啲法律上嘅要點啦，其中就係、有關係咪組織策劃啦，係咪做咗啲顛覆國家政權行為之一，旨在做呢樣嘢啦。頭先你都講咗你嘅睇法啦，大家見第二十二條咧，其中佢講到係任何人組織策劃實施或參與實施以下以武力威胁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颠覆国家政权行为之一。中间仲有一部分嘅，佢咪有总共有三个元素，即系一方面就系组织策划，一方面就系做啲颠覆国家政权嘢。但系咧做起上嚟咧都要系武力威胁使用武力或者其他非法手段嚟做，先至符合晒第二十二条国安法嗰个要求嘅，即系定罪嘅要求，系咪都有呢个元素？ 得噶啦。 咁但系你一定要系证明个行为本身系武力威胁使用武力或者其他非法手段。 唔系。如果你冇用武力，亦冇威脅用武力，咁就剩翻咧，你要證明嘅咧就係非法手段，佢唔使三樣嘢加埋， 其中一樣。咁但係就會問啦，咁喺立法會上，咁議員話佢用佢審議法案嘅權力，呢、這個點算非法咧？又 係 OK 喺立法會上審議否決咧，呢、這個唔會係非法。但佢未入立法會咧，亦都話到明咧，我係否決你啊！我個目的咧係要製造一個憲制危機，令到政府要停擺，或者甚至咧係行政長官咧係下台。咁樣情況之下咧，就係、非法啦。 點解咧？呢、 這個我諗大家都好明嘅。我聽過係咪有個例子，警方咧就話揸車咁啦。咁即係揸車本身當然唔係非法啦嚇。咁但係你係蓄意過白線，然之後撞人嘅話，咁你肯定係非法啦嘛。咁因此嗰個非法手段呢，亦都係要用旨在嗰兩個字呢，係將呢個行為呢同個目的呢係大家呢係即係唔可以脫勾嘅。一定要呢係由一可以跟到二咁樣情況先至呢係兩個元素即係、就是、行為呢同埋個企圖呢係存在。 嗯，如果再簡化啲廿二條喺今次個案嚟講咧，就是、任何人組織策劃用一啲非法嘅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咧，就犯第廿二條啦，咁樣就造成啦。咁但係非法嘅元素頭先啊，譚慧珠你提非法係犯咩法啦？又係翻第二十二條顛覆國家政權嘅行為嗰度，會唔會落咗一個循環辯證咧？因為你要證明佢非法犯，佢非法點非法啦？就係翻廿二條，咁佢點夠足夠嘅理據去成立佢今次犯第二十二條咧？因為其中一個元素係靠 住。如果你證明唔到佢嘅意圖咧，你就唔使諗佢做咗啲咩行為啦。 嗯， 你證明到個意圖，而佢行為咧係達至個目的咧，咁啊當然係非法啦。 嗯， 即係我去買一啲天拿水，咁啊唔係非法啦；買個樽都唔係非法啦。 嗯， 再剪一啲布條都唔係非法啦。我將佢加埋，變咗一個汽油彈去掟人，咁就非法啦。 嗯。咁但係因為顛覆， 即係你首先咧，首先最緊要咧就係、是、你證明到佢嘅意圖，你有足夠嘅證據佢有呢個意圖先。如果你冇足夠嘅證據證明佢有呢個意圖嘅話咧，咁樣其他嘅行為咧，你根本諗唔上嘛。佢兩樣要諗埋啊嘛。 係嗱，頭先都係講三個要點啦，組織策劃。旨在做顛覆國家政權行為呢點我都明白啊！譚慧珠頭先解釋咗俾大家聽，但我講中間嗰個非法手段咧，我點樣睇得出一個行為算唔算非法呢？因為譬如我見啦，喺分裂國家罪裏邊咧，就係講任何人組織策劃破壞國家統一行為咧，即係犯法啦，就唔使要有所謂咩非法手段嘅嗰啲就一嚟就即係，但係顛覆國家政權咧就特別加咗係以武力啊、威脅、使用武力同埋非法手段，係咪有唔同層次嘅呢、這個？即係訂立寫法例嘅時候。 寫法例的時候呢是第一呢是要了解香港發生什麼事、第二呢就參考本來呢我們在2003年呢就過不到那個法例的內涵，第三呢也都看看其他國家呢裡面有什麼元素的、這樣呢是幾樣東西加上寫的、你非法手段這個字呢我相信呢就很多法律裡面呢都會有的、但你證明它是否非法呢，正如我剛才說它做這件事的目的是什麼先，如果你證明不到它的目的的話呢，而它這件事本身只是看那件事不是犯罪的呢，咁你当然就不可以起诉啦，是吗？ 咁所以就若果我唔睇佢係唔係颠覆国家后面嗰部分前部分就係初选㗎喇。 好简单嘅例子啦，即 係 警方话去投票嗰啲人呢我哋唔会去即係、做任何嘅嘢㗎啦。咁呢个合理喎，因为点解呢，因为佢去投票呢除非佢即係走出嚟又签咗一个声明讲得好清楚我认为呢班人应该又去阻止財政意外發生癱瘓香港政府，咁都係有一啲證據啊。如果你淨係去投票嘅話咧，咁你可能話：，哎，呢位我好熟喎，我支持佢做嘅嘢喎。或者呢個人，我認為佢都唔錯啊，都有啲才幹喎，咁我去投票，咁你證明唔到啦嘛，係嘛？咁所以即係警方直情係唔將嗰個部分咧，係認為佢要調查逮捕嘅部分啊嘛。咁你最緊要就係你證明得到嗰個人係已經有心做呢樣嘢，跟住佢就係用各樣嘅方法令到呢件事可以發生啊嘛。咁呢啲用各樣方法或者各樣嘅道具啊、器材啊，咁本身就唔係犯罪啊嘛。但係去到個地步，你入嚟犯罪，咁就變咗非法啊嘛。 但係佢非法係犯咗咩法啦？就係犯翻《國安法》第二十二條啊嘛，頭先講嘅。咁但係《國安法》二十二條其中一個元素就係要有非法手段啊嘛。咁所以就我就問翻 你我知道，我知道 嗰、那個問題。 我亦都喺最多行到喺香港電台講咗三次。我話呢件事咧，啱啱開始逮捕。警方咧就一定要有更多嘅資料。我亦都講得好清楚。我話非法手段呢四個字咧，係唔可以請一個立法會議員或者一個基本法嘅工作者去填充呢個證據上嘅空間，咁樣咧就而家啱啱就開始逮捕，佢一路查落去，咁每個人做咗啲乜嘢，慢慢浮出嚟，夠唔夠證據啦？咁啊，律政司就話嚇、是否有一個合理嘅機會可以判到個罪，咁啊起訴咯。 係，明白。 咁你而家好簡單啫，你問呢度，咁我就解咗俾你聽，喺咩情況之下，一個係本來合法嘅事變咗非法啦。咁但係佢 exactly 做咗啲乜嘢嘅話咧， 咁樣情況之下呢，琴日同埋今日呢我講咗好多次，呢個係應該呢，就是我哋睇件案呢一路進行嘅時候呢，其他嘅即事實是擺出嚟啊嘛。 明白，即係暫時呢一刻就都仲未知，要等警方揾到其他新嘅證據，如果證明到佢非法啦，咁就可以符合啦。 係啦，我只可以話俾你聽，唔係冇嘢，係有嘢。但有冇更多嘅證據令到呢件事好清楚嘅係有事咧？咁係咪？ 我記得社會上有些討論咧，就關於基本法嘅，就講到咧啊，究竟呢件事算不算是非法呢？有些人就提一個觀點，就係咁樣嘅。基本法第73條咁就講到咧，立法會行使的職權啦，其中一個咧就係話要根據政府的提案審核同通過財政預算嘅。咁如果你都不是根據政府的提案嚟到審核財政通過財政預算咧，咁就違反了基本法第73條咯。咁就從呢個方向去思考，究竟算不算呢個行為即係無差別咁否？佢財政預算案就叫非法啦咁樣，咁你作為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又點解讀嘅73條咧？會唔會唔做呢樣嘢就叫做非法嘅咧？還是係冇盡一個基本法73條賦予佢嘅職權啫，就未至於叫非法咧？點樣解讀應該？ 其實你咧就俾咗個答案噶啦，你頭先話咗冇差別，咁就係正就係佢哋講同埋我而家話佢哋嘅意圖啦，咁咧就寫基本法嘅時候咧，我哋就唔係學得寫香港法律咁樣。一樣嘢咧就要寫either or 嗱，譬如話我哋嘅法律咧係攞上人大備案咁，人大可以唔備案嘅，但佢唔會寫備案或不備案。咁譬如話我哋嘅行政長官選舉辦法要攞上去批准，經過五部曲啦嚇，但係唔批准嘅機會低啦，但佢唔會寫話批准或不批准嘅。唔會咁樣寫嘅，咁因此咧，當話要審核同埋通過預算案咧，審核你梗係要審核啦，你不審核嘅話，你都唔係做緊你個工作啦，係嘛？通唔通過咧，係仍然有個 option 可以唔通過，但要有好理由啊嘛。咁但係咧，你兩樣都冇嘅話咧，咁當然你都唔係跟住基本法嘅精神去做嘢啦。但係你頭先就講得好清楚啦，你話即係無區別咁樣咧，係將佢否定。咁就當然唔啱啦。 但呢個唔啱係屬於一個道德上話佢唔啱啦，定係即係非法咁樣咧？叫做 基本法本身唔可以喺香港落實有任何嘅懲罰噶嘛。大家都知啦，佢係一個憲制文件啊嘛。咁所以你都要睇翻國安法咯。不過你計你即係履行公職嘅任務，你係應該審核。你可以支持，你可以反對。任何法案你都可以咁做啦，預算案一樣啦，但係你唔可以無差別咁樣做啊嘛，你就唔係做緊你嘅即係職能啦嘛。 但係呢一個譬如真係無差別咁去否定呢個財政預算案啦，呢個行為會唔會落入去就係頭先講國安法第22條嗰個其他非法手段嗰度？ 我諗如果係起訴與否咧，就唔使引用基本法，即係。剛才那個討論呢是啱的，要討論就大家明白一下基本法，但是它夠不夠證據啊，是否有剛才我說他們在這幾個月裡面講的意圖啊，那些就行不能用香港本身的刑事條例和國安法來做咯。 好，另外剛才譚慧珠你都提過呢，就是參與初選投票的人呢，現在警方就說不做刑事調查啦，你都是理解啦。現在他不做調查一件事，但我都想了解一下，在法律的本質上，這群人會不會都有機會犯法呢？假設一個人參加了初選的投票，但他又在社交媒體上、支持35+、否定財政預算案，那會不會如果有一天做了同樣兩件事，就會落入去顛覆國家政權呢？ 我覺得這些假設呢就是製造恐慌，我覺得警方根本就不會跟，他只是找一些認為是沒有對不起，認為是個證據足夠可以提控，同埋咧係律政司認為是有合理嘅理由咧，認為可以定到罪啊嘛。我哋而家唔係話要嚟即係追究香港人，因為呢件事發生，我哋只係咧就有人犯咗罪，我哋按刑事嘅慣常嘅方法嚟到處理啊嘛。 因為可能有啲市民咧當初都唔係好懷疑， 我係佢，我唔擔心。 唔使擔心，頭先講個情況都。 唔係，我係佢，我就唔會擔心。我哋先處理呢件案先啦，我又唔覺得有啲咩事要即係翻箱倒籠咁樣揾人。 好啦，另外都想問埋啦，就陳文教授都提過一點咧，就話 國安法裏面的檢控，一般來說如果去到法院那裡保釋，那個難度是不是應該會高一點？現在 是啊是啊， 這裡可不可以跟我解釋一下那個情況是怎樣？ 哦，這些是非常嚴重的罪，是一個很簡單的答案。 那個責任是不是，即是舉證責任就會落咗去當事人身上，即是證明他不會再犯，要說服到個法官話，咁先至有機會。 這個不是叫舉證的責任，即是舉證的責任咧，就係喺控方嘅。控方首先咧要同個 magistrate 或者個地方法院的法官咧，係講得好清楚點解佢控方咧認為佢會走啊，或者會再犯啊，或者會係騷擾證人啊。是攞證據出嚟嘅責任，當然係控方，咁但係辯方咧就一定佢嘅律師出嚟就陳情話唔會，咁嗰個唔係叫舉證，呢個係對辯方嘅證據嘅一啲質疑，而佢係有呢個權嘅。 OK， 好。OK， 好，咁多谢晒谭慧珠先同你倾到，多谢晒同我哋解翻一啲国安法啦，同埋基本法里边嘅一啲嘅， 系 多谢晒你先同你倾到呢度，有啲嘅概念咧，俾听众同观众认识嘅。谭慧珠咧就系基本法委员会嘅副主任。电话继续1872311，咁啊讲到头先一啲嘅法律上嘅观点啦，都讲到美国嗰边情况，咁大家要打嚟一齐倾1872311。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听众可以继续留低，转头继续有千禧年代，而电视嘅直播咧暂时嚟到呢度啦。 国会大厦施放胡椒喷雾和催泪弹驱散，现场传出枪声，事件中有四人死亡，一名曾经在空军服役14年的女子亦都遭警察枪击胸部身亡。在冲击事件之后，国会议员当日晚上回到去议事大厅，在星期四凌晨正式确认民主党拜登为下任总统。而随后现任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亦都发文，首次承认其任期即将结束，承诺在1月20日将有秩序移交权力。星岛日报报道。 信报报道，53名曾经参与或者组织去年泛民初选的民主派人士，前日被警方以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为理由拘捕，部分被捕者遭通宵扣查，昨晚陆续获准保释。消息指警方暂时不作出检控，其中部分人需要交出旅游证件，半年之内不得离港。曾經參與初選、正在服刑的前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以及還押中的人民力量副主席譚德志，昨日朝早同遭警方以涉嫌違反國安法被捕。信報報導。 明報報導，警方前日作出35家大搜捕。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陳宏毅表示，案件很可能在日後由法院裁決，他不便評論法律詮釋，但是認為在國安法案件當中，律政司司長是否檢控的決定需要十分謹慎。他說如果提出檢控而法院最終是裁定被告無罪，其政治後果將會難以預料，因此除非律政司司長對於檢控勝訴有相當把握，否則就不應該提出檢控。明報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疫情至今超過一年，衛生署多次被批評追蹤密切接觸者不力，政府專家顧問袁國勇建議動員10,000名紀律部隊人員協助追蹤。衛生署在專家催促多個月之後，終於決定下星期一起在啟德社區會堂設置追蹤指揮中心，協助追蹤的紀律部隊人數大約是100人，主要負責電話追蹤工作。有專家認為，疫情如果牽涉非法活動、大型群組或者輸入個案，200人都未必夠用。蘋果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本港已經向三間新型冠狀病毒疫苗的製造廠洽購，國產科興生物在巴西的試驗結果顯示有效性為 78%。 巴西研究公司將會為該疫苗申請緊急使用許可，不過有關結果未涵蓋科興在印尼和土耳其的臨床數據。經濟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政府補貼僱主9至11月諮詢的第二期保就業計劃，昨日公布第11批獲發資助的僱主名單，涉及大約1300名僱主，由港府和華特迪士尼擁有的香港國際主題樂園有限公司獲得最多補貼，涉及的資助額達到1億5300萬元，較第一期獲批的金額多近500,000，承諾受薪僱員7092人，比第一期減少328人。 《東方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文匯報的社評說，支持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激進分子闖入國會山莊，肆意搗亂破壞，與警方爆發激烈衝突，引發全球震驚，揭示法治在任何制度之下都是必須堅守，這個才是根本的普世價值。即使標榜為世界民主燈塔的美國，如果沒有法治對民主自由加以制約和保障，民主會墮落為民粹，以至到去暴民政治，自由亦都難以保障。文匯報社評。 經濟日報社評說，美國國會確認拜登當選，但是就遇到總統特朗普支持者暴力挑戰，衝突已經造成四人死亡。雖然後任總統拜登和民主黨已經確定可以全面掌控政府和國會，但特朗普仍然在退任前十幾日內繼續搞亂，並將遺下一大堆爛攤子。市場估計美元繼續走弱，資金流入亞洲，投資者應該緊盯資金流向，順勢投資新興產業。經濟日報社評。 蘋果日報的評論就講到，香港國安警針對民主派立法會初選的一場大手捕，震驚國際社會。所謂顛覆國家政權，指控實在太歹毒、太癲狂。評論質疑是否真的可以震攝港人，認為這一場大手捕顛覆的是民主選舉的理念，顛覆的是基本法無惑的政制，顛覆的是港區國安法的政治倫理，是真正將香港拖入萬劫不復的深淵。蘋果日報評論。 成報的社論，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表示，如果有需要或者會探討規管家居內的家庭聚會。社論指，絕大部分的家庭感染群組都與家庭聚會無關，實際亦都難以規管，搞得不好隨時擾民惹反感。既然家庭聚會絕非抗疫重點，政府為何不重新審視抗疫工作的骨節眼，集中精力做好防疫措施。成報社論。 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道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喺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临时街多层停车场一段就慢车，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就在洛丽街。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龙盘苑。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骏景园。继续提大家东铁的消息，由于大学站附近有信号故障，东铁线列车驶经大埔墟站至到大学站路段需要慢驶，东铁线由上水站至到红磡站的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五至八分钟。另外，东铁线的红磡至到上水站就每五分钟一班，现在东铁线月台上的乘客就非常之多，候车时间都会很长的，请大家预留充足的时间。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回过去的， 我知2020年过咗啦嘛。 唔系啊，我系话嘉宾啊。 我知上个星期嘅访问出完啊嘛。 唔系啊，回过去的系今集嘅嘉宾唱噶。 过去会过去的。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刘伟恒、梁礼勤、何铿，仲有我车婉婉， 手下留情。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期一至五上昼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时间嚟到九点十二分，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有千禧年代嘅，跟住关注下疫情嘅情况。寻日个数字咧就系有33宗确诊，29宗本地个案，5宗源头不明，即系个势就从不明源头嗰度仲一路落紧落嚟嘅。咁而家咧一路关注到疫苗嘅情况啦。咁寻日就访问咗曾浩辉医生啦，咁佢就提到政府都谂住下个月开始就希望可以打到疫苗噶啦。咁香港啊订咗3只啊，其中一只咧就系科兴啊，咁一路都关注住个第三期数据系点咧。外电就话咧喺巴西嗰度就啱啱公布咗嗰个疫苗嘅有效率啦，就喺巴西测试咧就78%嘅，咁不过都系啱啱嘅啲外电嘅消息嚟嘅啫。嗱，具体情况系点咧？请位专家倾下先，请嚟有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一齐倾下噶。早晨，教授，早晨。 系，早晨你好。 系，你有睇到最新嘅数字啊？系咪科兴嗰、那个有效率噶？你点掌握？ 都系一个卡，唔系一个直接嘅发布啦，都系啲巴西嘅政府一个官方嘅。发布即不是全面资料了，它里面有12400个医护人员，那个保护率是有78%。 嗯，咁係象徵住點樣？點樣解讀呢數字啊？你可以 嗱，咁呢個反映到係醫護人員相信係中年人為主啦，即係年紀大嘅我哋冇數據啦，又或者有長期病患嘅亦都冇數據。咁但係78%始終都係一個幾理想嘅保護率，因為世衛個要求都係起碼係減低50%發病嗰個機會。 嗯，咁但係作為一個第三期數據，淨係醫護呢個數係咪都夠㗎啦？一般嚟講，定係要廣泛啲嘅，即係個群組要廣泛啲先有意思嘅。 如果個年齡層闊啲，咁就相對好啲啦。即係譬如嗰個核酸巴倫特嗰個疫苗咧，佢係去到85歲嘅，即係由18去到85。咁牛津嗰只咧都有4% 嘅參與者咧係70歲以上嘅。 咁叫做完成咗第三期未啊？科興呢只咁叫？ 佢仲要係有啲資料提供喺呢個醫學雜誌啦，同埋佢要提交資料俾衛生署，即係詳細嘅資料吧，有副作用啊、保護率啊、成分啊，好多嘢要提供俾衛生署先嘅。 嗯，咁即系听落，而家够数据，我哋决定系咪可以用呢只味噶？定系即系仲要再等多次啊？定系点啊？ 哦，佢要提供到资料俾卫生署先嘅，吓，咁你喺嗰度睇咗先，睇咗数据先嘅。 咁即系如果听你咁讲，而家我哋听到巴西媒体所讲个78%，其实只系部分嘅数据，系不足以叫做构成成个第三期数据啊？我可唔可以咁理解？ 嗱，佢始终都未提供全面嘅数据啦，只系话即系喺12000多个医护人员里边，个保护率就系78%。咁佢都要提供，譬如成分啦、详细嘅副作用啊、个抗体水平啊，好多资料要全面提供到俾卫生署噶嘛。咁相信佢会出埋医学杂志嘅。 嗱，成分啊、抗体水平嗰啲就，如果翻翻去医护人员咁，即系呢12000多个咁就易揾啦。但我嘅意思系，会唔会仲要再等好耐？原来仲等要等佢喺多啲人身上试先至用得啊？定系点样？ 咁又未必嘅。即系如果你睇翻内地，譬如佢国药嗰只Sinopharm咧，佢都系招募60岁以下嘅人士参与嘅。咁所以有好多时啲厂咧就想快啲完成第三期咧，就佢縮窄咗嗰个年龄范围咯。因为如果你想招募嗰啲长者咧，第一佢哋有时出街未必方便，咁佢要翻嚟几次俾你复诊又抽血咧，又要睇下嗰个反应咧。咁有啲长者可能唔参加到噶嘛。 咁但如果只系部分嘅话，咁会唔会影响到可信性？譬如起码长者个群听落会唔会有啲担心咧？容易都未试真。 咁又未，即系虽然佢冇招募，可能佢冇招募啲年纪大嘅，但系又唔等于话完无效嘅。佢系即系贪方便，就想快啲完成嗰个研究啦。相信系。 好咁。若果翻到落嚟啦，我哋香港最关心啦，系咪真系可以预期话最早2月初接种咧？咁听落去。 這個我就不是很清楚了，因為那個採購呢就是直接是在食物衛生局那邊。但以我所知呢，就BioNTech 那個核酸疫苗呢就2月尾就會有貨。科興呢佢亦都要提供曬資料俾衛生署做曬審核先至會有貨到。咁所以簡單講就2月就應該可以開始接種，但你話2月頭我就唔肯定了。 头先你讲复星包轮踢嗰只就系要二月尾先有啦，呢、這个知道咗。 第一批货系， 第一批货二月尾。咁但系科兴头先仲要走嗰啲程序，赶唔赶得切噶？我哋而家都一月八号咯，都。 嗱，呢个负责嘅系卫生署啦。咁我相信如果佢提供到全面嘅资料，应该都唔会太耐嘅。 嗱，而家就见到最新有埋巴西呢个数啦。之前其实仲喺其他地方都做过，土耳其啊嗰啲系咪都做过测试嘅？咁整体嚟讲，你暂时睇落嗰呢个情况系点咧？科兴呢度， 土耳其嗰个数量好少嘅，上次佢分析咗1322个接种者，咁、就话嗰边土耳其嘅保护率就系 91%。咁原本佢系话综合巴西、土耳其同埋印尼先至做综合分析嘅，咁呢个数据唔知会唔会系医学杂志出现，我哋留意紧。 印尼咧，印尼做咗未？有数据未啊？ 印尼做咗，但系都未出数据。 O K， 咁听落好似又唔系好多数据啫，听嚟听去都系。 系暂时你讲即系巴西系78%。土耳其那边话 91%， 咁但系最大量的检测者就是今次巴西呢度啦，你听落 系啦，12400个医护人员。 OK， 如果就咁睇落啊，就凭呢啲数据可以做呢个决定未咧？12000几个再加土耳其嘅千几个够用未啊？ 唔系，咁我刚才咪话你佢要提供全面数据，包括嗰个副作用啊，你要有晒所有资料先嘅，即系唔系话听你嗰、那个。几多 percent 咁就算数噶嘛？ 我知道人数啊，12000几加千几，咪都叫够噶啦。 应该唔止嘅。佢如果提供晒数据咧，就一定系远超过呢个数嘅，应该。 哦，即系有冇国际一个要求啊？通常话要几多先为之够咁样嘅？ 唔系冇话几多嘅，但系一般你如果睇其他嗰啲咧，就一定系五位数以上啦。咁佢巴西加，应该佢加埋土耳其。如果加埋印尼，我相信个数量就会够嘅，一定。 OK， 好。嗱，另外啊，许教授都想问一下，而家整体嘅趋势啊，见到不明源头嘅数就落翻去五宗个案，寻日就33，整体嚟讲，点睇个形势？我哋而家香港疫情， 而家系缓慢咁样跌紧嘅。咁就但始终系太过缓慢，所以一定要加快嗰、那个追踪啊，同埋嗰个检疫啊个速度咯。 我见而家就话会借调啲纪律部队啲人帮手嘅，咁就喺启德嘅社区会堂度做个指挥中心。下个礼拜开始咧，就海关啦、入境处啊、警务处啊，都会分啲人嚟帮手做啲电话追踪啊等等嗰啲嘅。点啊？你觉得呢个？ 呢个绝对有帮助嘅，因为卫生署佢以往本身咧就连埋有部分嘅警务人员帮咧，都系140人松啲就负责追踪嘅。咁但係你講緊即係確診個案裏面有好可以有好多緊密接觸者㗎嘛，所以一定要加大嗰個人數嘅。咁而家就以我所知，佢總共會加到大約200到啦，即係暫時短期內。咁另外啊，袁教授都有建議係再培訓埋其他嗰啲紀律部隊，就希望有啲後備處即係後備嘅人可以幫到。咁希望可以培訓到接近10000人咁咯。 你点睇个时机咧？会唔会有啲人话啊咁迟先做呢啲嘢噶？而家都又开始换翻落嚟啦，先第四波添啦，成年啦先嚟，咁你点睇咧？ 咁就唔可以话迟嘅，因为嗰、那个大流行咧就唔系话咁快会完结啦，同埋你系应该系即系尽量系加大嗰个追踪同埋检疫速度咧，咁呢个系有机会系达至到个目标系清零啊嘛。 OK， 好咁，多谢晒许树昌教授先同你倾到呢度，多谢晒你同我哋讲翻啲疫苗嗰啲数据，我哋应该可以点样解读啊？咁啊，许树昌教授咧就系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嚟嘅。嗱，电话87231，大家对于疫苗嗰个情况，政府就话最想咧都系下个月开始打啦。咁啊，头先许树昌教授都话听到咧，BioNTech 嗰只咧就应该二月尾就应该有货，咁可能二月内都可以开始到嘅。咁大家点睇？打嚟讲87231，同埋听到科兴最新嘅数据，而家就讲喺巴西嗰个数据又有咗出嚟啦。咁大家都讲下你嘅睇法嘅。另外，啱啱收到嘅交通消息，同大家交代翻先。由于大学站附近有信号故障啦，东铁线列车驶经大埔墟站至大学。各站的路段要慢驶，东铁线由上水站去红磡站的行车时间咧，预计要多额外的五至到八分钟嘅。另外，东铁线红磡至上水站每五分钟一班车，东铁线月台上面而家乘客多啲啊，等车时间都会长啲，大家请预留充足的时间俾个行程啦。讲多次就因为大学站附近有信号故障啦，东铁线列车经过大埔站至大学。站咧之间嘅路段要慢驶，东铁线上水至红磡站嘅行车时间要多额外五至八分钟，红磡至上水站而家咧系每五分钟一班车嘅。好啦，讲到疫苗嗰个情况咧，就据讲吓都。 打嘅時候會點做咧？咁可能都要揾啲私人嘅醫生咧去幫手嘅。咁據講就政府咧都有同私營嘅業界咧有會面啊，或者將會會面嘅。咁而家電話旁邊咧請嚟有西醫工會會長楊超發一齊傾下。早晨，楊超發。早晨， 大家好， 你好。我想问下咧，而家系咪政府都有同你哋倾嘅？ 政府今晚同我哋几个系医疗组织，同埋有啲系医学会啊，我哋个会啊，同埋几个会系倾关于嗰个系COVID 针嘅接种嘅问题。咁就睇下私家嗰方面系点样系帮嗰个政府呢个系计划啦，打针计划啦，咁样。咁但系暂时仲未知嘅详情嘅。系啦、 初步有冇同你讲都系想揾你哋几大规模咁帮手啊？有冇初步透露嗰啲咩俾你听？ 暂时就未有透露。咁、我估计咧就系、是都揾翻平时帮手打开针嗰啲系私家医生啦、啊，或者系医院啊，或者其他组织系帮手打嘅。咁啊变咗咧系顺畅好多。咁即係好似平時我哋好有一班醫生咧，就同政府做嗰個係疫苗資助計劃咧，唔做得好順暢噶啦，或者係打嗰啲院舍咧，都有一班醫生打開嘅。 嗰啲就係個病人上去診所打喎，係咪啊？ 兩樣嘢嘅，即係有啲係病人去上診所打啦，有啲係醫生去院舍嗰度打嘅，兩方面都有。咁樣，咁將來唔知會打針中心咧，需唔需要我哋咧？我哋啱啱呢兩日出咗個調查咧，就是、問啲私家醫生，即係佢哋想唔想係幫手啊？願唔願意幫手喺診所打針啊？或者想去到或者打針中心打針，或者去嗰啲院舍打針咯、啊？咁而家個報告未翻嘅。 嗯，頭先你講啦，以往流感針都都多醫生幫手，有幾多少度嘅？你知唔知大概有幾多少醫生嘅參與啊？ 我諗嗰個。即係整個數字我就唔係太清楚，幾百至一千度啦，咁就變咗係如果打上嚟一個禮拜至兩個禮拜都，如果一個醫生打到一千支針，譬如你 COVID 針嘅話，都可以打到100万嘅市民嘅應該可以。 按道理會唔會即係今次新型肺炎嘅針，即係醫生參與都可能比流感仲會高啲咧？更多醫生會參與咧，會唔會？ 我就同啲醫生會員都傾過，咁好多都係都會自己打啦，咁啊同。都願意同病人啊或者市民打嘅咁樣嚇，咁都討論過係嗰三隻針係邊只會多啲人想打咁嘅問題嘅，都有討論呢啲問題。咁但係到最後都要等專家嘅報告啊，同埋即係專家肯定，咁我哋先放心去打。因為點都好啦，呢啲針係比較上係即係急就章走出嚟咧，咁有啲副作用我哋都未知嘅，咁藥廠都唔知道。咁變咗，如果帶上嚟，我哋擔心會唔會有咩後果，我哋要負責咧。咁我哋希望呢方面咧，政府講清楚，俾啲市民，同埋即係希望，如果係有個同意書俾市民簽打呢個針咧，咁醫生方面咧都應該有個免責聲明嘅嚇。 但醫生免責係免邊部分咧？係免個疫苗帶嚟嘅副作用啊？定譬如注射程序嗰啲，應該醫生都要包翻嘅係咪啊？跟要跟足規矩做。 係應該係注射程序啊，或者急救啊，醫生要包翻嘅。問題就係個疫苗帶嚟嗰個副作用、那個後果，即係即時嘅或者以後後果，就應該係我哋有免責聲明啦。因為我哋唔係太清楚，甚至藥廠都唔係太清楚呢方面。 剛才你提過啦，醫生間都會傾究竟而家政府訂嗰三隻疫苗，邊啲會有人打啊咁嗰啲。咁而家技術上，因為成日講BioNTech 嗰隻要負70度啊嘛，就難處理啲啊，係咪？所以你哋做得嘅都係應該係科興噶啦，應該。 如你所講啦，咁大部分醫生都係覺得第一可以喺診所打嘅就科興啦，第二自己打嘅多數都係科興咁樣嚇。 咁另外嗰啲咧，譬如英國嗰只牛津大學嗰只就要阿斯利康嗰只就等耐啲啦，嗰、那個係咪？ 嗰、那個等耐啲，因為暫時我諗未到啊，應該係咁啊。初頭應該頭先個教授咁講，可能二月嗰陣時兩隻科興個 BioNTech 會嚟到香港啦。咁喺診所應該只係打得科興嘅啫。應該如果係政府接納我哋醫師啊醫生幫佢喺診所度打嘅話，咁今晚會傾呢樣嘢嚇。 但曾浩輝醫生尋日又講過話咧，如果稀釋之後或者嚟到香港之後咧，就未必要去到負七廿度喎，即用之前幾日咧可以去翻正常嗰啲雪櫃温度都處理到嘅喎，咁嗰啲會唔會都有個空間俾到私家醫生咧？ 我哋要睇個詳細情況點樣先可以決定到，同埋即係你稀釋之後有個時間限制，到時如果啲係市民係即係打唔曬嗰啲針，變咗係嘥咗嘅 我諗呢個喺政府啊嗰啲中心或者係政府醫院就比較上容易搞啲，喺私人嗰方面咧比較上難處理啦。尤其是如果係小規模嘅獨資嘅診所咧，就難處理啲比較上。 嗯，所以頭先講到啦，診所方面咧就可能係科興嗰只就容易處理啲啦。但係若果醫生去到中心嗰度打，或者上門去其他地方打嗰啲，會唔會就其他嗰只，譬如 BioNTech 嗰啲都處理到噶啦？都應該。 如果喺中心嗰度咧，同埋係嗰啲院舍咧，就主要係政府安排。咁如果政府安排，我哋冇所謂噶，即係政府安排到，我咪打咯。即係到時有針打，我咪打咯。但如果喺診所咧，我哋要全力支持，即係自己處理曬啊嘛。咁啊變咗係科興就會係方便好多啦。 嗯，係咪兩種形式啲醫生都歡迎啊？你作為西醫工會嘅成員，嗰啲都即係想去中心。 無人歡迎嘅，我哋。即係檢測都係咁啊！檢測我哋喺診所同啲病人係而家做緊個係強制性口水測試啦。咁前嗰幾排我哋都有醫生出去幫嗰啲係社區中心做檢測一樣啫嘛，即係出去檢測喺診所檢測，出去打針喺診所打針一樣。我哋而家打嗰啲叫疫苗資助計劃嗰啲醫生咧，都有係外展嘅服務啦，去學校嗰度打咯，咁一樣嘅啫，其實。 嗯， 惯晒噶啦，应该系冇问题。 O、okay, K， 好。另外，头先你都提到啦，就希望谂下系咪会有啲免责嘅条款啦，签啲同意书啦。咁讲到疫苗带嚟副作用嗰部分，就希望免责啦。咁但系若果作为一个被打针嘅人士嚟到，可能都会问下啦。啊，咁啲副作用系点啊？咁样咁都可能要你哋帮手解嘅。解呢啲又难唔难嘅咧？你觉得你哋定系都照？ 我谂我哋需要政府同埋专家咧，即系大家共同系写低有啲咩特别嘅副作用啦，有啲系。或者罕有副作用啦，咁啊都盡量係寫喺嗰個係免責聲明嗰度啦，同埋係喺媒體嗰度都講俾啲市民聽，等市民有個準備同埋個選擇咯。到時佢打之前都知道係有咩事發生，咁呢個係好緊要咯。 嗯，好啊，即係希望統一咗個説法啦，係咪啊？即係所有都政府定曬出嚟啦，呢個 係啦，係啦， 嗯，好啊，好咁，多謝曬你先啊，楊超發同你傾咗先，多謝曬你啊，楊超發咧就係西醫工會會長，佢就話今晚咧都會同政府嗰邊傾噶，都諗下喺啲私營嘅醫療界別裏邊能唔能夠喺打疫苗呢件事都幫到手咧。再之前就訪問許樹昌教授就話聽到二月尾啦，就係BioNTech 復星嗰只嘅疫苗咧就可能嚟到香港噶啦，咁二月內都可能可以開展到打疫苗嘅。咁大家對於呢啲疫苗嘅期望係點？對於嗰個安排係點？或者你嘅選擇係點咧？都打嚟傾下嘅電話。就为1872311 1872311。好，这个时候听着9:30新闻先，回来再倾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铁表示，由于东铁线大学站附近有信号故障，现正进行复修工作。列车驶经大埔墟站至大学站路段时需要慢驶。东铁线上水站至红磡站的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5至8分钟。红磡至上水站每5分钟一班车。现时东铁线月台上的乘客较多，候车时间亦会较长。因为参与民主派初选，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被捕的50多人陆续获准保释。昨日应警方要求到湾仔警察总部协助调查的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表示，昨天在警察总部逗留大约1小时，之后警方和他到住所搜查，期间没有捡走任何文件。钟建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在去年民主派初选中，香港民意研究所只是提供一个平台，而选举的目的是要解决民主派协调出选问题。他形容有关平台是中性，即使有人在平台发表较极端的言论，都不代表平台就是罪恶的载体。被问到经过今次事件，日后在进行民调等工作会否更谨慎，钟建华认为不应被恐惧支配，否则什么事情都不必做。 內地過去一日新增53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當中37宗的本土病例中，有33宗來自河北，遼寧有2宗，北京、黑龍江各有1宗本土個案。至於其餘16宗輸入病例，分別來自上海、廣東、江蘇等。內地至今一共有87,331宗確診個案，單日無新增死亡和疑似病例。另外，內地單日新增57名無症狀感染者。美國國會山莊被衝擊事件餘波未了，總統特朗普受到千夫所指，國會眾議院議長波洛西要求立即引用憲法第25修正案啟動程序解除特朗普的權力。參議院民主黨領袖舒默形容特朗普繼續做總統一日都嫌多，後任總統拜登批評特朗普煽動暴力，試圖利用暴民阻止美國選民發聲。國會的衝突事件至今導致最少4人死亡，接近70人被捕。另外，運輸部長趙小蘭請辭，是事件後特朗普管治團隊中請辭的最高級官員。社交媒體 Facebook 和 Instagram 將凍結特朗普帳戶的時間延長最少2星期，直至完成總統權力交接。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天气寒冷，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2度，出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寒冷同埋干燥，下周初渐转晴朗。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是9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630点，升80点，成交金额20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76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10点，升5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中移动41.35跌1.95，腾讯574升5.5，阿里巴巴220.8。阿里巴巴最新是221无升跌，吉利汽车30.25升2.45，信义光能23升1.45，信义光能是23.05升1.45，中国电信0.9跌0.13，中国联通4.17跌2.8，小米集团32.85升0.85。美团314.6升6.6，中海油7.08跌1.7。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3.97，瑞士法郎0.888，加元1.27，人民币6.477，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225，澳元对美元0.775。新西兰元对美元0.725，日经平均指数报27,891点，升401点。港金现价报17,690跌8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2.5美元，卖出1,913.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同大家报告有关港铁东铁线嘅最新安排啦。咁由于咧大学站附近嗰度咧之前有信号故障，而家仲系需要进行修复工程嘅。咁啊，现时咧东铁线由上海站由呢个上水站至到红磡站嘅行车时间，预计系需要额外嘅3-5分钟。东铁线由上水站至到红磡站的行车时间要额外的3-5分钟，而东铁线红磡至上水站呢

交通上面是没有给任何的进步给他的。咁另外呢，新界呢就尤其是新界西元朗带啦，呢啲地方呢其实人口越来越多，但係道路呢其实都冇任何改善。 嗯，问题出喺边度呢？点解道路嗰度一路跟唔上呢？佢係规划政府应该掌握晒啲数㗎，几时有边啲人去边度住啊，新入伙啊，新转型工厦等等商厦嗰啲应该有数喺手㗎。 我相信呢就呢样嘢係规划同交通之间嗰、那个執行嘅问题啦。譬如话喺观塘咁计啦，咁佢嗰度嘅工厦转型啦，咁虽然佢嗰啲工厦重建，但系又冇要求佢工厦预留一啲位系做上落货啦，咁又或者车位上面系冇适度咁增加，去舒缓翻路面个情况，咁所以上落客货嘅问题咧系冇办法系做得到啦。另外就系、是、未来，譬如话喺铁路发展2014咁样啦。九龙东本身是有条铁路的、但是呢去到现在十年了，条铁路影都没有、亦都没有提过。另外就算你说起动九龙东有一条的轻轨，但是去到现在正就说轻轨不起了樣，所以未来那个九龙的交通呢我们都觉得是相当之严重，因为政府其实在处理这个交通挤塞上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方案拿出来的。而新界呢，譬如说元朗这样，每日都是在不同迴旋处塞车的，因为这些旧的发展的模式呢就是用一条主要干道，跟住呢所有这个市区的人呢就是用迴旋处上去这些主要干道上面。咁所以呢次次塞车呢就是这些迴旋处度。咁但是咁多年来呢我们都是采取这种模式，但是事实上迴旋处来接驳主要干道呢不是一个好的方法。 嗯，咁头先讲嗰啲要喐路嗰啲可能要多啲时间啦，都唔知道要搞几耐。咁短期啲有冇方法去做呢？有啲譬如成日都话系咪要收费啊，啲牌费贵啲啊，抄多啲牌啊，咁嗰次就帮到手，你点睇呀？ 政府呢通常都会咁諗嘅，即係塞车呢就嗱、我哋呢就会增加排费，又或者呢塞塞征费咁样。但係大家不妨諗一諗啦，其实我哋香港按照政府嘅数据嚟讲呢，我哋香港已经九成几嘅市民呢係用公共交通出行嘅。即係话我哋嗰个用公共交通个比例係全世界最高嘅。咁所以你话要再叫大家出行用咩交通去出行呢，啊，即係係咪所有人要 100% 用公共交通出行先係可以呢？咁所以我觉得有时呢喺好多区域塞车就唔係私家车嘅问题，譬如观塘咁样，好多货车，好多即係 van 仔啊、的士啊等等嘅上落啦，嗰啲情况呢其实都未必係因为你私家车嘅出入而引起嘅。咁所以本身个道路嘅设计问题啦，咁我建议政府有分几步走嘅，一方面呢就係做一个整体运输策略研究啦，咁喺下个星期我质询会有。另一方面呢就係、政府应该係策略性咁样呢去收购喺一啲比较交通繁忙同埋挤塞嘅地区呢，係收购一啲大厦，然之后将呢啲地方呢要嚟做一啲交通嘅hubs啦。咁包括係停車場啊、上落貨位啊，甚至乎呢係要嚟做交通支援嘅地方。咁你咁樣先可以喺市區裏面有機會改善到交通。咁而主要幹道呢，如果係用迴旋處嘅模式呢，其實應該係要用一啲繞道嘅方式去即係繞過個迴旋處，咁令到呢啲區域個交通呢先會有機會改善嘅。整體而言呢，我覺得九龙同埋新界嘅交通系比港岛嗰个交通咧，塞得越嚟越犀利嘅话咧，其实呢个情况系值得关注嘅。 嗯， 因为其实大家拥车率系一路咁提升，但系港岛嘅交通系得以改善。其实呢个数据正正话俾我哋听咧，就唔一定系因为个拥车率嘅问题。反而是因为道路的使用模式的问题是改变了。 嗯，刚才你又讲了数，就九成人香港都是用公共交通工具出行，但是有没有看路面的占有率呢？如果这样看，会不会真的都是多私家车？因为成日讲私家车增长过的数字很惊人，因为加很多嘛，你怎么看呢？ 路面的使用增加率呢，其实我们看回路面的总长度，在我质询里面呢提到呢，就是过去这十年来我们起了多少路呢？这样咁實質上根據數據呢，其實我哋起唔夠100公里嘅路嘅。咁每年呢增長，譬如話19年增長咗4公里嘅路啫。 2015年增長咗2公里嘅道路，即係話我哋可能車輛啊或者人口不斷咁增長，但係我哋嘅道路長咧，其實係冇乜增長過嘅。咁所以你話咁多人堆埋一齊，又或者係咁多人搬曬新界，但係我哋路係冇增加過。而咁多商業活動喺同一個區裏面，人口多咗。商業活動多咗，自然交通會繁忙咗。咁但係你嘅交通有冇相應嘅配套呢？係咪一味靠壓制或者係靠徵費可以解決所有問題呢？呢、這個我覺得值得政府去深思。 OK， 好啊，咁多謝曬陳文斌先，多謝曬你講咗即係交通嘅情況啊。陳文斌咧就係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啱收到特別交通消息都要講翻先嘅，都係關於港鐵嘅情況啊，就係話而家仲做緊復修啊，東鐵線列車咧經大埔墟至大學站嘅路段咧仍然要慢駛，上水至紅磡站方向嘅行車時間咧預計需要額外多3至5分鐘，咁大家注意翻啦。嗱，講到頭先塞車嘅情況啦，咁就市民影響啦，咁但係巴士公司都話受影響，因為話好多路線都脱班，就話有時都唔關佢哋事喎，路面免塞的情况造成的。现在电话旁边请来有九巴传讯及公共事务组主管林子豪一起谈谈。早晨林子豪。 早晨，叶冠林。 是的，我见你最近整了个乘客一个专线可以举报违泊，是不是因为塞车问题都是？ 其实塞车问题都一直都严重，即系影响我哋嗰个嘅乘客啦。即系其实我哋主要做呢样嘢咧，都系从个乘客嘅角度，因为特别即系当然啦，挤塞喺一个大城市里边咧，即系车多挤塞，咁其实都会必然出现嘅事。咁但系我哋特别关注嘅咧，就系一啲嘅违例泊车，特别系喺路边，甚至乎泊正喺巴士站嘅一啲嘅违例泊车咧，系造成咗嗰个交通挤塞嘅。我哋想即系去处理呢一个问题。咁所以喺而過去即係嗰個問題係咩呢，就包括除咗架車即係好耐都行唔到啦，咁更加嚴重呢就係話好多時候特別喺輪椅啊、公公婆婆啊嗰啲嘅乘客呢，其實如果我架車我泊唔正喺個站裏面呢，我個斜板我落唔到喺個行人路，即係高咗嗰、那個嗰、那個curb啊，例如叫即係嗰個行人路嗰個路膊嗰度呢，其實佢哋上落呢都係有一個危險的。咁而喺好多個區裏面呢，即係大家都即係譬如上網啊都見到啊，就係譬如觀塘啊，係近年真係大家都好關注講特別多嘅一啲嘅地方。咁所以我哋都即係留意到呢樣嘢。咁而事實上我哋個人手真係有限。我哋唔可以喺每一個站，我哋有2000多個巴士站，我哋唔可以每一個站都放一啲人喺度睇住，喂、有人違泊啦，咁然之後我哋就報警求助，咁樣唔得。咁所以就如果即係，所以咁我做呢樣嘢就係、希望如果乘客佢哋嗰個嘅巴士服務真係即係嚟唔到，或者係因為塞車阻住咗佢哋上落嘅時候咧，請佢話俾我聽，咁我哋就去着手去解決咯。 嗯，我想問下頭先你講有啲車泊咗喺巴士站等等嗰啲，近排係咪嚴重咗定點？因為疫症按道理大家少啲出行嘅喎，還是都冇改變啊，都仲係咁犀利啊？ 嗱，疫症咧俾到我哋睇到兩樣嘢嘅，起碼第一就係嗰、那個正如剛才阿陳輝啱啱講，就係話嗰個出行模式已經係改變咗，即係話喺個翻工嘅所謂嘅 PR 繁忙時間係集中咗、縮短咗，咁變咗喺更加多車、更加多人喺某一個特定嘅時段。第二就係即係無可否認咧，其實因為可能即係市民真係擔心嗰個疫情咧，其實係多咗揸私家車嘅。 嗯， 即係如果以前我就諗住就搭鐵路或者搭巴士，咁但係都係唔好啦，咁我自己搭車啦咁樣。咁所以呢兩個情況咧，都令到咧嗰、那個嘅擠塞嘅情況，雖然叫疫症係即係之下咧，其實個交通流量咧喺車街上面人係較以往最繁忙嘅時候真係少咗嘅。咁、但係個情況其實我哋覺得就係我哋都要預先做啊，因為我哋唔相信個疫症係會永遠都喺度。当疫症一冇嘅时候咧，嗰、那个情况系可以好灾难性。 嗯，咁所以而家你系整咗条热线出嚟，就嗌市民系点啊？见到违例泊车喺巴士站阻住嗰啲，就打俾你哋先啊？系咪？ 冇错冇错，因为其实我哋知道咧，其实有一啲嘅市民或者我哋嘅乘客咧，佢哋未必系会咁识得，即系一见到有啲违泊，佢唔知点样处理嘅。第二就系佢未必会即系会下下即系打999噶嘛。咁其实所以呢个问题情况之下，其实我哋嘅同事就会即系代为去代劳啦，即系我哋。佢俾電話我哋，然之後我哋咧就同警方咧就去有一個嘅溝通，就話俾你聽，某個地方特定嘅地方 喺嗰度有一個咁嘅情況，就請麻煩去處理咁樣。不過而事實上，即係我哋喺過去嘅一段時間，特別喺過去兩個月咧，我哋就住觀塘咧，我哋都知道，即係警方嘅真係嗰個執法行動個力度係大咗好多。咁喺所以喺過去依一兩個月咧，嗰個觀塘嗰個嘅即係違例泊車導致到擠塞嘅情況咧，其實真係即係係減輕咗嘅。所以喺依度即係。都係感謝警方佢採取行動咧，係個執法係有效啦。 嗯，開咗呢個熱線幾耐？你哋暫時嘅反應又點啊？ 我哋大概兩個禮拜之前，我哋開始進行嘅。咁到而家個反應都正面啦，因為嗰個嘅到目前為止咧，我們大概收咗96個嘅市民或者我哋嘅乘客嘅通個知會啦。咁喺裏邊即係都。特別講講啦，即係其實主要嘅地方頭三大啊，就係藍田啟田商場、順利村同埋北河街。咁所以即係依度就係、是、即係會好 surprise， 就係三個地方其實都冇我哋以往好關注嗰啲開源道啊咁嗰啲，即係我見到就係話嗰個個執法個成效啦。 咁呢啲你哋收到之後就會通知翻警方，警方落去做嘢咁啦，係咪就係？ 系啦，冇錯啦，冇錯啦。咁當然啦，其實剛才講到就係話嗰、那個巴士個個別嘅站嗰、那個個違例泊車嗰個問題，其實我哋都同樣關注就係嗰個巴士個路線嘅規劃啦，以至到個巴士站嗰個嘅規劃啦。即係以往一啲嘅以往個巴士站擺喺嗰度咧，其實係承受到嘅。 嗯。 而家譬如話人嘅人口多咗，或者佢哋個出行嘅模式。變咗，甚至個地方以前就係做工廠，而家就真係多商廈，嗰、那個嘅行為模式改變咗之下咧，其實依啲要執整嘅。咁所以喺依度，其實我哋過往都一直同即係相關嘅部門咧，就好多嘅即係探討啊。咁希望就係話喺路線個規劃、巴士站規劃，甚至乎一啲交通規劃，例如我哋成日都即係希望業界咧希望嘅就係嗰個交通。公共交通專線可以做到咧，咁能夠可以令到成個交通嘅暢順啲。 呢個就同運輸署傾係嘛？ 係冇錯。 反應點啊？ 個過程就比較漫長啦，我只可以咁講，即係因為其實有好多嘅 proposal， 即係當然啦，我哋如果從巴士公司嘅角度，我哋就只係睇我哋自己嘅角度啦。咁可能運輸部門咁佢哋可能睇嘅嘢會闊少少啦，咁但係我哋希望即係話公共交通專線，其實我哋唔係淨係講緊巴士專線，即係譬如可能小巴或者甚至乎可能即係的士係唔係都可以入去咧？咁即係依個係即係要交俾政府去思考啊。咁但係即係初步我睇到就係政府就話啊，如果喺一啲市區搞公共交通專線咧，就會令到個擠塞情況更加大咗啦。咁依個我都即係可能要請教一下。即係一啲交通嘅專家究竟係唔係咁樣呢？因為倫敦、新加坡都係做緊同樣嘅嘢，咁係咪會令到即係個交通情況更加嚴重呢？咁呢個要請教專家啦。 嗯，好。咁多謝先，林之豪傾到先，多謝曬你。林之豪咧就係九巴傳訊及公共事務部主管啊。聽下聽眾嘅意見先，1872321有邝先生，邝生你好。 喂，早晨葉君林。 早晨，邝生。 我未發表我跟住嘅言論咧，我想用14個字形容而家嘅警方。天氣衰寒仍回暖，政治嚴寒更恐慌。即係呢兩三日咧，為我嚟講好大嘅打擊。首先我要申報，我有參與嘅舊年嗰、那個由民主派發起嘅所謂公投，35+，我唔定加幾多。即係我睇唔到香港嘅政治仲有咩出路。即係如果最初啊，喺去年七月实施国安，即宣布实施国安法，当时政府好清楚话，政府唔会乱咁用，亦都唔会用呢个条例咧作为打击政治。但今日你睇到咧，喺我哋呢个共产政权、中共呢、這个即系狐狸政策咧，就令到香港已经蒙上一个好一个危险嘅境况。好坦白，我最近有几个朋友，好熟嘅朋友，纷纷移民，因为佢好多细路仔。我觉得政府如果再继续咁打压香港嘅民主，逼我哋，纵使今日无论系因为限聚令或者国安法，到最后，我觉得香港市民终于会爆发。 就会行出嚟。你拉得几多？ 嗯 ，OK。 如果要拉我，预咗你拉我。 嗯 ，OK， 好，多谢晒邝先生，同你倾下先，明白你嘅谂法啦。好啦，今日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今日星期五啦，千禧年代咧就星期一咧再同大家见面啦。不过大家都可以留意，听日咧有个特别节目《众言堂》啊，财政预算案咨询，咁咧就会请嚟咗财政司司长啦，同埋啲经济学者咧一齐讨论，亦都听下市民咧对财政预算案嘅意见嘅。听朝早就系10点至12点钟有《众言堂》呢一个嘅节目嘅，咁大家可以留意翻啦。听住一分钟阅读先，星期一再见啦。 一分钟阅读，主持李仪，制作张远军。 知识分子的研究通常是制度和环境，他们迷信制度和环境，轻视世俗的观念和民情。因为迷信制度，他们拒绝相信民主国家亦都可能发生选举舞弊，自由媒体亦都可能不公正。他们固执地相信一个国家只要有了人民的民主权利三权分立，制衡权力的法治就会水到渠成，永远不会退色，人民自然就会吹善避恶，永享太平。 因为轻视观念，知识分子只是反对看得见的极权制度，但是就对产生极权的观念和民情视而不见。他们认为适当比例的财富再分配以实现平等，有利于形成互助互爱的社会氛围。这种观念因为知识分子的传播而造就民情，正挑战私有产权的伦理，亦都不断扩大政府管理权力，而不再是有限政府。私有产权和有限政府不断向社会和权力妥协的后果，就是向极权主义迈进。由于轻视观念的后果，左派知识分子在传播可能有害的观念的时候可以毫无顾忌，在观念的后果产生之后，他们亦都心安理得。一个医生如果出现严重误诊，一个工程师的设计如果出现严重误差，通常都需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在职业上身败名裂。但是当那些社会工程师在知识上出现严重误判，导致成千上万人死亡的后果的时候，他们就无需付出任何代价，甚至照样充当知识教主、社会良心。 所以提醒大众，少一些对于知识分子的盲目崇拜和道德绑架，他们反而更加能够谦卑清醒。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也要明确自己的道德责任，不单只要敢尽言责，而且要善尽言责，考虑和顾及到自己的言论和理念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和后果。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知识分子与社会》，作者汤马斯·索尔，由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